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，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后半夜有轻雾，最低气温7摄氏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国庆七天长假，全市公园接待游客687万人次；国庆期间国内出游人数达到5.15亿人次，同比减少1.5%；今天晚上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末班车延长到次日凌晨2点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金旭从全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，国庆假期最后一天，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77万人次。受天气影响，七天来呢，共有687万游客走进了全市公园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1.7%，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了33.4%。部分热点公园的客流量保持高位，其中颐和园、天坛、北海、北京动物园和奥森公园5家公园景区七天游客量都超过了20万人次，颐和园日均游客量4万人次，天坛的日均游客量4.7万人次，动物园的日均游客量3.8万人次，北海日均游客量3.2万人次，奥森公园日均游客量4.1万人次。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发布，国庆假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，举办秋花展、文化展、体验游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，吸引211.5万游客游园参观，共庆新中国72岁华诞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。 受降雨天气影响，游人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5.9%。 位列市属公园游客接待量前三位的是颐和园 33.36 万人次，天坛 32.94 万人次，北京动物园 27.2 万人次。假期中，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物馆的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精彩呈现，得到了100多万游客的现场参与和1100万网友的线上参与。市属公园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提供红色义务讲解500多次，游客在了解党史、歌唱红色歌曲、为祖国祝福、同吃国庆面的参与活动中，也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党爱国的熏陶与教育。市属公园中，一座座国庆主题花坛与100多万盆鲜花绽放，天坛、北京植物园、北京动物园、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处推出线上线下科普体验项目，颐和园、紫竹院、玉渊潭等处也在景区内开设中轴线申遗、老北京风情、园林文化典故等多类文化展览。国庆假期过后，游园环境布置，特别是主题花坛，将持续展摆到重阳节。颐和园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延续举办，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的菊花海盛花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。此外，中国园林博物馆、景山、紫竹院、玉渊潭公园的一系列展览仍将继续举办。京城最美秋景即将呈现，层层秋雨过后，银杏、黄栌、悬铃木、地锦、芦花与柳影、秋阳将在市属公园展现出一幅色彩最美的图画。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，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，11号到7号，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.15亿人次，按可比口径同比减少1.5%，按可比口径恢复到疫情同期的70.1%，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3890.61亿元，同比减少4.7%，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。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，为了做好国庆假期北京南站的轨道交通运输接驳，保障晚间抵京旅客的顺利出行，今天晚上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桥北站的上行末班车，开往公益西桥站的下行末班车发车时间都延长到8号的凌晨2点。国庆假期连绵秋雨不减消费热度，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、超市、专业专卖店、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。 假日七天，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，同比增长7.6%。全市52个重点商圈七天客流量近330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3.6%。

新一份不一样的豪迈，自豪的笑容，年轻的风采，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。北京，我的爱，敞开无限年的胸怀，让岁月看到今天的今天一样的未来。北京，我的爱，你是一个梦的舞台，让世界把你期待，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了解热点新闻，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 我家娃。